的情绪回到此为止，的诗飘向你的城市，面向大海丢一个瓶子，我写的诗飘向你的城市。 我想寄给你一件东西，希望你能查收。其实我有很多问题想问，但却不知道如何具体。我很信任你，把你当朋友，可是不知道我们是否能成为朋友。有很多话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怎么讲。有很多问题也不知道该由谁来解答我。有机会给你写信吧。 习惯每天早上看见你写给我的信，在心想一边吃早餐一边看，三年来从未间断。习惯每天晚上在书房一个人静静的回想，一字一句地写给你生活点滴片段。手心人是我靠着你的感受，我很想释放进火，给爱多燃烧一些时候。记心人也是我，想想你可能关心我，仿佛船飘向河，就算不停摇摆都觉得 是对方的局外人。那天下着大雨送你到车站， 隔着车窗，你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，雨水溅落在你的眼睛里，你的呼吸支离破碎。 当花朵绽放到极致的时候，凋零的那一天就不远了。只是没想到这爱情的花期会如此短暂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去品尝它的芳香，就只剩下满地凄凉的花瓣了。 春天秋天我住在这里， 翻开多年前的日记本，那些用圆珠笔写下的斜斜的字体，那些事件、心情、遥远的过往，突然在想，如果当初这些都没有发生过，例如我没有对你说过那样的话，也许结局就会不一样了。 我是一个对感情不负责任的女孩，但是有一天我遇到了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男孩，长得白净皮肤，个子不是很高，1.75米左右，但是他非常的让我心动。我做错一些对不起他的事儿，他知道后他很伤心。我问他你能不能回到像以前一样，他说不可以。我说那我等待你回到我身边，他说我想我不会再回到你身边了。也许感情这种事情真的很难让人理解吧。 你知道吗，我心里只放了你，能体会吗， 我已经无路可去。你愿意吗？难道我已无可惧？给你好吗？我什么都愿舍弃。你相信吗？我生命只剩冬季，能回头吗？这世界我在哪里？你忘记吗？连回忆都想哭泣。你不冷吗？我慢慢爱的怀里，给我一分钟，让我重温你昨日的琴声。给我你的心，让爱一世不挂的尾羽飞奔。你不在我身边好了，见不到你只会疼。从此以后我再不分是夜晚白天，是雪地或明天，就算伤心我都要。 都会有那么一瞬间想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，胆小谨慎，对未知情况的不安突然间都被抛在脑后。于是我独自上车，独自游荡在陌生的街头， 然后在目的地买一张明信片寄给你。我会在卡片背后写上我很好，勿挂念。你瞧，一个人的时候总会体会到那么一点孤单，所以会变得煽情一点，这一点希望你能习惯。 爱情就像咖啡一样，有时苦有时甜，苦的时候又淡有涩，有时爱情真的能和咖啡里的咖啡因一样，让人永远也忘不了的味道，让人永远也忘不了的人。有时你如果觉得咖啡很苦，可以加点糖和奶，这会很甜，还有种奶回味的香，就如同刚开始的热恋时候很幸福很快乐。 只能一杯咖啡，咖啡，咖啡，呜爱呜爱。从没发觉，这滋味如此强烈，我都想了一整夜，我怎么也哭了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一失眠。

谢谢，我只想说声对不起。我已经把两夜和你见面的权利让出去了，我怕你等，怕你如影相随着我，怕你用这样的语气对我说：“ 五哥，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心情不太好？节目只播了20多分钟，你就已经转到广告节目了。不要难过，我会一直在小屋等待你。我现在就在小屋里，加油。” 我是你夜里一阵风，一阵雨。我是你向远处眺望的风景。我是你觉得寒冷时需要的外衣。 不努力一起。说到原谅，我觉得别人给你的伤害都是一时的，如果一直痛苦只是你自己给自己的，我只想原谅自己，但原谅自己太难了，我知道，因为是你太善良了所以才会这样，我只是想原谅自己。 告诉我你的未来是否有

散，唯可以依赖。如果说时光可以倒流，我要和你重逢，我要天长地久， 静静的歌唱，他把我全身都淋湿了，我该回去洗个澡了，晚安。希望这歌声不会让你的梦出现什么不好的东西。我是武周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心早被你爱成永远，我早已经习惯漆黑，隔着窗户霓虹世界好美，朦胧的月你伴住谁， 漆黑的夜朦胧的月你伴着谁， 也许不实现才对，而我是盗梦的贼， 不肯入睡，也许只为了爱，在深夜 不肯入睡，偷你来和我相会，日复一日也。 这里是伴你度过黑夜的夜歌，武周彤和你在一起。 爱在黑夜流星雨。